编年记下第九章，撒巴女王听见了沙罗满的声誉，就来到耶路撒冷，拷问沙罗满一些难题。陪同他的人很多，骆驼驮着许多香料、黄金和宝石。觐见沙罗满时，便将所有的心思都对他说了出来。沙罗满对他所问的一切难题一一给他解答了，没有一样可难住沙罗满而不能给他解答的。撒巴女王看见了沙罗满的智慧和所建造的宫殿、筵席上的摇转、群臣的座次、仆从的侍候和服装、酒正与酒正的服装，还在上主殿内的全凡祭，惊讶的出神，遂对君王说：关于你的作为和智慧，我在我国内所听到的的确是真的。以前我原不相信这些传闻，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人告诉我的还不及你伟大智慧的一半，你实在超越了我所听闻的。你的妻妾是有福的，你的臣仆是有福的，能常侍立在你面前聆听你的智慧。上主你的天主应受赞美，他喜爱你，使你做他的王位，待上主你的天主为王，因为你的天主爱慕以色列，要永远保持他们，所以使你做他们的王，来秉公行义。撒巴女王遂将120塔冷通黄金、大批香料和宝石赠送给君王。撒巴女王赠给沙罗满王的香料这样多，是从来未有过的。从敖菲尔运金子的西兰的仆人和沙罗满的仆人也运来了檀香木和宝石。君王用檀香木为上主的殿和王宫制造了栏杆，为歌咏者制造了琴瑟。像这样的东西在犹大地方从来没有见过。凡撒巴女王所愿所求的，沙罗满都奉送给他。此外尚有君王为酬谢他赠送的礼品。以后他和他的仆人回了本国。沙罗满每年收入的金子重量有660塔冷通，商人小贩所运来的，以及阿拉伯的诸王和本国太守给沙罗满所进贡的金银尚不计算在内。沙罗满王又用锤打的金子做了200个盾牌，每个用锤打的金子600舍克尔，又用锤打的金子做了300小盾牌，每个用金300舍克尔。君王把这些盾牌都悬在黎巴嫩林宫。君王又用象牙制造了一个大宝座，用纯金包镶，宝座有6级台阶，座背后有一只金羔羊，座位两边有扶手，扶手两旁立着2只狮子，6级台阶上立有12只狮子，每级2个，一左一右，在任何国家从没有过这样的制造法。沙罗满王所有的饮器都是金的，黎巴嫩林宫的器具都是纯金的。沙罗满时代银是不值什么的。原来君王的船只与西兰的仆人一同去塔尔史士，去塔尔史士的船只每3年往返一次，运来金银、象牙、猿猴和孔雀。这样沙罗满王的富贵和智慧超过了世上所有的君王。世上所有的君王都想见沙罗满的面， 听听天主赋予他心中的智慧，个人带来自己的礼物，银器、金器、衣服、兵器、香料、骡马，年年都是如此。萨罗满有4000厩，为养马存车，有12000骑兵，驻扎在屯车城和耶路撒冷君王左右。萨罗满统辖列王，由大河到培勒舍特人领域，直到埃及边陲。君王在耶路撒冷有的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平原的桑树。萨罗满所有的马都是由穆兹黎和各地运来的。萨罗满其余的前后事迹都记载在先知纳唐的言行录、使罗人阿西亚的预言书和先见者伊多论及乃巴特之子亚洛贝罕的启示录上。萨罗满在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王凡40年。萨罗满与他的列祖同眠，葬在他父亲达卫城内，他的儿子勒哈贝罕继位为王。